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1集。 沈长辰果然手眼通天，算无一策。 娘娘谬赞， 沈觉说道，不过凭借一点运气吧。 我原以为我可以打败你。 沈觉轻笑， 娘娘，您忘了，臣教过您，没有万全的把握，不要出手。 他的眼神变得幽深， 可一旦出手，便要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 太后晃了晃，朱夏含着泪扶她，她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道， 很好，那么我便恭祝长辰求人得人，如愿以偿。 宗人府的太监把太后带走了，眼看事情告一段落，夏侯恋松了口气，抬眼望向沈觉，沈觉也正好望过来，两个人眼对眼互相望着，没来由的夏侯恋觉得耳朵有些烫。夏侯恋假装咳嗽了一声，指了指外面，意思是在外面等他。沈觉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众人正准备走，一直没开口的大理寺卿忽然说话了， 慢着诸位，沈觉虽不曾谋害先皇，炮轰广陵寺已情有可原，可他昔年伙同魏德颠倒权政，调弄集权，今时又勾党成奸，令陛下沉迷玩乐，不思进取，擒乱贼，远忠义，难道就不该审吗？ 夏侯恋一愣，转过头来，正看见沈觉与座上的大理寺卿遥遥相望，目光相接之处，恍有烽火灿然。沈觉不紧不慢地开口， 陛下令朱大人三思会审，审的是咱家的谋逆案，大人若要弹劾咱家，当上折子到御前才是。 大理寺卿冷冷一笑，上折子到御前，披红的还不是他沈觉吗？陛下十岁小儿，握笔都嫌累，哪里会管？ 你祸乱朝纲，浊乱朝常，当今大起，只知沈觉而不知陛下形同谋逆，照样可审。 怎么回事？ 夏侯恋低声问司徒锦，司徒锦脸色冷峻， 清流出手了，大理寺卿不是太后的人，是清流的人。 夏侯恋心略沉了沉，清流和阉党对峙已久，魏德在的时候就已经烽火连天，有一阵儿闹得不可开交，清流弹劾魏德的奏书雪花片似的堆在御前，可惜先帝压根不批红，都没什么用。魏德气恨清流给他上眼药，履行东厂大狱，有个参了他十大条的言官在东厂就被活活折腾死了，那时候正是沈觉正得魏德宠信的时候，帮着魏德逮了不少人，早就和清流结下了天大的梁子。现在沈觉取魏德而代之，清流便将矛头对准了沈觉。看来姚氏案、广陵寺围杀不仅是太后一人谋划，更有清流推波助澜。夏侯恋蹙眉问道， 督主可有准备？ 司徒锦轻轻摇头， 不知道。 沈觉低头掖了掖袍子，不冷不热地笑起来， 沈太后娘娘也便罢了，毕竟是陛下亲母，虽然费劲儿，少不得与她周旋一番。 说罢沈觉神色一变，眉眼俱厉，风雷满蓄， 可你们咱家倒要看看谁有这个资格敢审咱家。 放肆！ 大理寺卿大怒， 哼，你区区一个阉宦 我等清流朝事怎的不能审你？ 左都御史正色道： 沈长臣，莫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还是听候审讯的好。 好一个清流朝事，便让咱家细细说来，尔等加点行藏，当真至清无浊，半点错处都没有吗？ 沈觉嘲讽地吊起嘴角，却不从大理寺卿开始，转过头对着左都御史： 御史大人，朝中皆知你出身富裕，松江老家田产连绵，庄子无数，可没人知道这田庄土地半数都是侵吞贫苦穷家所得。你位列六部，松江县令为了讨好你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被你侵占了田地的百姓求告无门，沦为流民。有个叫田大牛的饿死街头，你使了银子，派人将他随意丢在乱葬岗了事，不知咱家说的对还是不对？ 左都御史颜色巨变，脑门上簌簌落下汗来，结结巴巴说道： 一派胡言，长臣莫要血口喷人。 沈觉不理他，又朝大理寺卿拱了拱手，说道： 至于您大人，您的确清正廉洁，挑不出什么错处，可惜您治家不严。上个月您儿子纵马伤人，一个八旬老头被踹了个窝心脚，在家里躺了半天，晚上就咽气儿了。按说杀人偿命，但奈何您有个长袖善舞的好夫人，上上下下都打点停当，连老人的家人也给足了好处，这事儿就这么按下去了，你们皆大欢喜，可怜那老人家一命呜呼。 大理寺卿满脸震惊，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。沈觉看他的神色，做出惊讶的模样： 怎么，难道您不知道这事儿？ 大理寺卿咬牙切齿道： 你胡言乱语。 沈觉冷笑道： 是不是胡言乱语，将您的儿子夫人扭送官府一查便知。只不过咱家说话向来很讲证据，届时就看大人您舍不舍得您这唯一的儿子杀人偿命了。 大理寺卿颓然坐在座上，底下一片沉默，水至清则无鱼，谁敢说自己上任以来一点错都没犯过？就算自己不犯，也难保家里人恃宠生骄。东厂手眼通天，连官员家里打牌遗落的牌酒都能捡给皇帝，更遑论这些阴私。偏着大理寺卿不信邪，硬生生撞到沈觉炮口上。沈觉转过眼波看向刑部尚书，正要开口，刑部尚书连忙拱手笑道： 啊，长臣长臣，此事与下官无关啊。原本嘛，太后诬陷长臣证据确凿，此案就该了结了。下官家中还有急事，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。 刑部尚书撩袍便走，底下诸卿也纷纷起身告辞。沈觉身边人影如织，他屹立其中，直视坐上神色颓唐的大理寺卿，脸上的笑容金漆一般一寸寸剥离，最后复归目空一切的高寒。他默然问道： 大人，您还要审吗？ 大理寺卿喉头哽咽，慢慢站起来，把乌纱帽摘下抱在怀里。 沈长臣，你赢了，你大获全胜，本官明日便请辞归乡，永不还朝。 沈觉听闻，慢慢端正地作揖恭送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